从哪里来？你是哪里人？千年艰辛的坎坷，那一生岁月沧桑的红尘，一生岁月沧桑的红尘，曾经一无所有，苍痛苦辣心酸，漂泊天涯为创业，四海为家求生存，山转水转心不转，我是客家人，我是客家人， 你家园。

下一首无奈的情歌，唱了又唱，唱了又唱，唱了又唱。还不回家乡，那条白鹭飞舞的小河旁，爱过我，我也是爱过的姑娘，我的无奈谁会知道，她的柔情依然在我心中。唱了又唱，留下一首无奈的情歌，唱了又唱，唱了又唱。 开大门，开来嘿。 Oh, yeah.

谷仓。 没有见过今天的乡村和山寨，又怎能走出东方，走出亚细亚。 爱我中华，爱我中华，中华是我们的根，中华是我们的家。 请听《冰雪世界》。 天上的星。